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参加者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花篮是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蒙古筹委会主席和比利时朝鲜友好协会秘书长代表国际节参加者15号转交给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的。